是路过的人而已。 感觉有没有不是一两个举动就足够？

总是惆怅。为何我们说到生活总有点心慌？每当我们说到未来，一脸的迷茫。一不小心说到故乡，就会悲伤。和家人永远说的都是工作很忙啊，我多么希望听到你问我过得好吗。我一直在路上，只是偶尔过干，偶尔彷徨。我应该朝前走，还是回家的方向？是应该朝前走，还是朝前走啊？都30岁了，才有一个姑娘。他不嫌我穷，说让我坚持理想。不管未来怎样，都会一直陪在我的身旁，一起看日出晚霞。 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3:00。